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来到了第二个声音。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 我们回来了。2026年的第八天了，我们才终于见面了。但是你先不要发表感言，先问听众朋友们 okay. 想念我们的声音吗？来，耳朵有没有？ 有吗？有。 哇，我听到来自Johor的声音， 我听到来自Penang的声音啊， 我听到来自太空站的声音。你看全球都在为我们尖叫，代表他们多么的期待 Broccoli 跟 Mac 的归来。 Hello， 没有啦， Broccoli 跟盈盈小姐欢迎回来。 Yeah， we are back。请问我们是谁呀、啊？是很大牌的人吗？ 好，我们是 MIR。 不是，我们是那个唱 Die With A Smile 的那个偶像。 哪个？ 我是，你是 Bruno Mars、我是 Lady Gaga。 没有，我觉得讲真心，我们真的要隆重的介绍我们的归来。 OK，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够炫的台柱、 对 啊，四点到八点这种高峰时段就是由我们掌控。2026年我们依旧会在四点到八点 Magic Hour 陪着大家。那其实也是今天我第一次遇到我的拍档盈盈小姐，因为我们快两个礼拜没遇到了， 差不多两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 了。对呀、啊，有没有想念我？ 想念你，怎么可能呢？有一点点哦，一点点，0.01%，1%这么多啦。 而且我们两个礼拜没有见面，我们在 WhatsApp 只聊过一句话。我们聊的话是什么呢？哎，那个新年的 MV 我很少我们的镜头。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新的那个对万事 All Right 酷打倒，你会看到盈盈跟 Broccoli。 但是我们有偷偷讲一下 Astro 的坏话，就是讲说这么 Astro 给我们跳这样多的舞，给我们几个镜头而已，明明就可以给很多。 但是我只能说我的镜头比你多一点点。 没有，我跟你讲 多一点点。 没有，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我们两个在那边争，有一个每一年都在给钱的。 那他什么意思？ 每年都是哦，有去给那些我们的那些公司高官的人啊献殷勤啊，让他的镜头比较多的。 那个谁，你在讲谁坏话？ 你讲了 Kristen 吗？ 没有，另外一个 Kelly 每一年的都异常的多的， 而且他整个身体啊占了那个 camera 的 50%。 方面他的肉比较大。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一回来就说人家坏话。 我们今年继续地狱，继续搞笑，继续带给大家欢乐。所以如果你喜欢我，有想念我们盈盈跟 Broccoli 的话呢，来到我们的 IG 伟俊22或者是 YYY underscore YYING 说一说，欢迎你们回来。 Yeah， welcome back。 等一下回来就跟你分享什么冷知识呢？等一下告诉你要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炫变变变。 妈妈厨房里刷花招，她说这是 硕艺人演唱，酷酷赞助播出。酷酷健康加码礼盒，过滤花洒、电饭煲、陶瓷锅通通有。新年送礼就选酷酷，酷炫陪你一起酷达达过马年。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万事 All Right》，酷达达。 Hello， 你好，我是 Y Y 宁。 马上合体给你来猜猜今天的冷知识：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新的一年我们要身体对新的开始 ，OK， 身体也要 健健康康 ，Very good， 健健康康要怎样？ 要吃多一点蔬菜水果， 还有多听 Magic Hour。听我们的声音 ，OK，、啊、可以的。 那吃水果啊，今天就要问到这一点了。以下哪一种水果呢，是最容易招蚊子的？ 哎、 欸啊，你放在那边，它就容易招蚊子过来。 OK，A 苹果，嗯哼 ，B 香蕉 ，C 西瓜 ，OK， 还是 D？法郎果、火龙果呢？ 这四个里面，我觉得是 B 香蕉吧，因为那时候你有分享过冷知识，蚊子什么时候会来咬你呢？那就是你的身体的温度比较高一点点的话。 哎呀，本男友还记得去年的冷知识哦， 我记得的。 那我再问你一下，请问马六甲跟印尼之间的海峡叫什么？ 马六甲海峡。哇 感动哎，很棒哎，宝贝。 我学会了。 东马跟西马之间的那个海叫什么？ 中 差不多对了， 中什么南海？中 差一个字， 中国南海 南什么？ 南中国海。 哇，没有想到这样多的 recap， 你去年一直给我骂，竟然都记得了。 我记得了，我聪明一点点了。2026年， 好，所以香蕉为什么温度高有什么关系？ 因为香蕉你吃多了话，你就会热气嘛，对不对？妈妈跟我说，香蕉可以吃，但是不要吃那么多，你会热气的。热气就代表你身体呢就会发热，那发热的话就会引起这个蚊子来咬你了。 哎，啊、所以吃了变热，热了过蚊子就来。 对，我选择 B 香蕉。 OK， 一个影响的互作用的关系嘛。那到底是不是 B 香蕉？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也回来找我们啦，再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OK， 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Love Language， 他们的演唱会大家期待很久啦，就在2月14号傍晚6点呢，在 ASEAN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开唱。现在呢去到 ime.bigtix.io 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水果有关的冷知识啊。 Okay. 新的一年大家多吃水果，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Mm-hmm. 但是你知道这个冷知识吗？以下这一个水果啊，它本身呢就很容易招蚊子，我们最讨厌的蚊子。 OK， 啊，四个选项 ：A 苹果 ，B 香蕉 ，C 西瓜，还是 D 火龙果呢？我们来听听看 Andy 汤泉，你觉得哪一个答案呀？ 下午好，我觉得答案是 B 香蕉吧，因为香蕉咧，好像我是觉得它是比较容易那种发霉啊，就是它很快会出现有那种就是黑色发霉的那种香蕉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发霉的那种味道咧，是可以比较容易就是吸引到就是很多蚊子了，所以我是觉得答案是 B 香蕉了。 哦，他就觉得香蕉可能氧化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黑色嘛，那蚊子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就是在黑暗的时候，所以呢香蕉变黑色了它就特别容易招蚊子的。 可是如果黑色的香蕉它在阳光之下呢？ 阳光之下它还是黑色嘛，所以还是可以招这个蚊子来的嘛。 它颜色不变啊。 那 Kelly 凯欣也是容易招蚊子啊， 为什么？它有黑色， 它的肤色比较深。 深哪有，它是白的好吗？ 我们过圈最深的是谁啊？ 你啊， 是我自己了。 对呀、啊，无赖别人。 哎、欸，可是我真的很久没有遇到蚊子了。 蚊子，因为你都不在马来西亚，你在泰国。 泰国也很多，好不好，小姐？那边虽然也是很潮湿 ，OK。 可是你都在冷气底下吧、啊，都是没有去炎热的天气吧？ 很多比较少，像我说的。 哦，因为你住很 高。哎呦。 所以目前比较多人选择 B 香蕉。 香蕉。 欸、也确实，四个水果里面好像香蕉是比较快腐坏的，对不对？ 对，它是比较容易腐化、腐坏，还有就是氧化的。 对、那到底是不是香蕉？回来我们再继续猜吧。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牛板，脱裤保持通铁，牛板舒缓疼痛，它的弹性好，容易拉伸，用于肩部关节肌肉，是大家必备的止痛贴，马来西亚人都爱的品牌。 牛板拥有清真认证，立即前往您邻近的药房或便利商店购买 牛板牛板。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莹莹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预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顾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顾炫朋友 En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周柯宇的微亮。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顾炫猜猜猜， 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冷知识啊，它呢是跟水果有关的、 嗯、 OK， 以下哪一种水果呢是最容易招蚊子的哈？有四个选项， A 苹果， B 香蕉， C 西瓜，还是 D 火龙果呢？ 哎，这里有收到一个信息啊，来自8838的，他就说招蚊子的话还真没什么注意耶，我猜是 B 香蕉吧，因为香蕉糖分呢是选项里面比较高的，如果说放在室温的话呢，香蕉很熟了的话，除了会有黑点，好像也会招来飞飞的昆虫哦。 对，哎，其实我每次看到那些水果摊贩啊，他们在、啊、不知道他们香蕉都是挂着的吗？ 对对对。 那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发黑或者是已经有点氧化腐坏的香蕉哦， 是 它周围都有一些那种小小黑黑色的那种像是果蝇吗、 uh-huh、 在那边飞来飞去的、香蕉我是有这种印象了。 我们讲的那个昆虫，我家讲的讲法是叫什么鸭仔啦， 鸭仔 就是啊鸭仔，黑黑小小 小吃的 啊，你很难打的，它很快就闪掉的那个鸭仔的。 好像只有香蕉有这个，我没有看过苹果有围绕着这种虫或者是火龙果。 可能就是因为苹果的外皮跟西瓜的外皮还有火龙果的外皮比较厚一点点嘛，然后又硬硬这样子，不像香蕉软软的。 苹果本身有伤辣、 uh-huh、 那西瓜本身它的外壳也比较厚， 比较厚啊。 可是火龙果它的外壳是比较软一点的呀，那为什么它没有中招？ 可是它外壳很多那种尖尖的东西嘛、 oh、 尖尖的东西就保护着这个火龙果了、uh-huh、蚊子就不容易进去了。 感觉这四个选项里面比较脆弱一点的应该就是 比香蕉了啊，目前为止也是最多人的选择。 到底会不会是它呢？我们回来给你正确的揭晓啦。 手这个选标准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利比的不愿留白。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呢是跟水果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有吃过这四种水果，但你知道哪一个水果你吃了过后呢是比较容易招蚊子的、啊、不能吃太多太多。 OK， 四个选项， A 苹果， B 香蕉，还是 C 西瓜呢，又或者是 D 火龙果呢？ 欸，目前为止呢真的是最多人选择是 B 香蕉的嘞， A C D 目前为止是没有人选择的啦、 所以呢你还是要选择 B 香蕉吗？ 我选择 B 香蕉，因为你吃多了就会发热气，发热气的话就会让你身体热热，就会招这个蚊子来、 但问题是像是苹果跟火龙果不会发热气吗？那榴莲也是发热气，为什么不是榴莲呢？ 因为里面没有榴莲选项、 因为没有选项像这个是吗？ 对呀、如果有榴莲的话，我选榴莲啊。比起香蕉的话， 不是西瓜吗？ 西瓜偏寒。西瓜不是啊，它是清凉的，对你吃下去身体凉凉的。 OK， 那今天大家会不会答对呢？毕竟我们两个首次合体， 一定会的啦。我今天聪明啦，我猜到中南中国海嘛，六角海峡嘞、B， 很抱歉，莹莹，恭喜你答对喽！而且大家给个莹莹爱的鼓励 啊？为什么？ 因为你的解释也对了。 哎，你今天真的怎么了？好厉害哦，这不是我认识的莹莹咯。2026年有变化咯。 有啊，我的脑袋全新一个脑袋了嘛，所以装了很多的东西。 看来圣诞老人有送对东西啊。 送了这个脑袋给我， 恭喜，有送的太好了。那确实其实是这样的，你吃了香蕉过后呢，我们的皮肤啊会释放一些气味，而这个香蕉本身也会轻微的提高我们人体的代谢，也间接的提高出汗。那蚊子呢，主要是靠二氧化碳还有皮肤的气味，例如乳酸来找人的，所以确实你吃了香蕉过后呢，这些东西都会有所提升，你的这个气味会更明显，蚊子呢就会更容易找上你啦。 哦，原来还会发出气味的，吃了香蕉之后、 我们人看不到，但是蚊子他们本身比较敏感，所以大家可能吃香蕉的时候适可而止，适量就好咯。 OK， 我学起来了，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